有一天你忧郁不欢伤心，请告知我何妨这旧人，让我即讲明来好比往日那样，再奉上真心的关心，除了灰暗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世独你没法变更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，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可阻止我长年，让我心跟你共行。Goodbye my loved one， 多喝一杯香槟，准我望真你才求向别人，愿你即他能将真爱尽送赠，以后你天正都开心，我便放心。若有一天你忧郁不欢伤心，请告知我何妨这旧人，让我即赶来好比往日那样，再奉上真心的关心，除掉灰暗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切都你没法变更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，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可阻止我长年，让我心跟你共行，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切独你没法变更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，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可阻止我长年，让我心跟你共行，跟你共行。

情，却都是人。多少人曾经轻轻掠过我的面脸，多少人曾经闯入我的多少人曾经用思念将我撕裂，多少智慧才能忍下我的离别泪。